十殿转轮王，殿居阴间卧巧石外，正东方，直对五浊世界的地方，设有金、银、玉、石、木板、奈何等六座桥。转轮王专门管理各殿押解到第十殿的鬼魂，分别核定其罪符的大小，发往四大部洲适当的地方投生。该投生为男身或女身，长寿或短命，投生富贵或贫贱之家，将这些投生的人一一的详细记载，每月汇集起来通知第一殿，在注册后送呈丰都，再根据音律将这些鬼魂的灵光打散成为剑，依罪德之大小转投为胎生、卵生、尸生、化生、无足、两足、四足、多足等各类生灵，有些一年或一季即死，有些朝生暮死，反复的依罪变换，或不一定被杀而死，或必定被杀而死，一概送到转解所内考察，计算其在世时所犯的过错，分发各方去受报，到了岁终之时汇集受报情形，送交丰都备案。有些在阳世熟读易经的读书人，或勤诵经咒的僧人道士，因犯罪被勾到阴间时，由于念诵易经咒语以致诸地狱不能用刑使他受苦报的，就押解到本殿，按照姓名注明所犯罪行，并且绘出本来的面目，名叫堕落生册，依据此册押交孟婆尊神的欲望台下，灌饮泥汤，再派鬼族压头人胎，令其在转世时死于母胎腹中，或者出生才一两天，或百天、十天，或一年、两年，即很快死亡，使他忘记在世所学的三教真言、咒语，之后再加差立足，勾到各地狱，查究前生所作恶事，补受苦报。凡是戒道功过各半，以及已受苦报期满，而功少过多的鬼魂，立即斟酌其罪功，定定来生的福报后投胎。有些来生美丽，有些来生丑陋，有些生活安乐，有些生活劳苦。确定发往富贵贫贱之家的人，即交到孟婆神的欲望台下，饮泥汤后投胎。在本殿点名发放投胎人道之时，常常有妇女苦苦哀求，共称还有切齿的冤仇未报，甘心当恶鬼报仇，不愿做人。经询问其情由后，发现大多是未出嫁的少女或心地贞洁的妇女，因为被居心不良之读书人看上，或者贪爱她的美貌，或者图谋她的财物，乃献尽殷勤，百般投其所好，用尽计策，不择手段的诱惑成奸，骗说尚无婚约，有的甜言蜜语欺骗婢女，企图纳为小老婆，有的骗说答应奉养他年老的双亲，或允许抚养他前夫的子女等等，好话说尽，以致误被骗取感情。自从师姐以身相许后，将答应的婚事与约定一再拖延，企图始乱终弃，甚至于口出恶言，宣扬丑闻，以致令父母兄弟知道，被亲友邻居轻视鄙弃，冤屈无处申诉，而羞愤的自杀，或者忧郁而死。死后在阴间知道这个负心的人这次的科举考试将考中，顿时愤恨难消，悲嚎哭泣地要求准予索命。阎王细查发觉果然是事实，但是该生阳寿未该终了，同时他的祖德尚未享受完，本殿姑且准许该女鬼带着票令进入考试的地方，阻止祸乱他的考试，或者更换榜上的名字，再等到他命当绝之日 准与随同勾死鬼进门索命，勾到第一殿查核罪事，判断罪行之轻重。世人假若在4月17日发誓要立下信愿，尊奉玉历宝钞所述，知所警惕的做事，并且常常将以上的内容向亲友们讲解说明，那么下辈子发往阳世做人时，不受轻视，不会遭遇官家刑罚及水火等身体的伤害与灾祸。转解所地方宽700由旬，周围上下都是铁的栅栏，其中分81个处所，每一个处所都有亭台，并有判官官吏涉案记事。栅栏外另有羊肠般的细小道路，共有108000条，盘旋弯曲的通往4大部洲，路上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众鬼灵光集散为箭，死生投胎进出都走此路，可是此路由外望入，却又亮如水晶，所有情事丝毫隐藏不得。判官派遣官吏鬼族轮班把守，各鬼魂进进出出都按出生本来的面目，很容易可以分辨，毫不差错。所有掌理这些事务的判官官吏都是在世孝顺父母，友爱兄长，和睦亲友，同时行戒杀放生的大善人，死后送入此所查办所有轮回转劫等事务。办过5年后，假如没错误，就加级调升予以奖励；假如怠惰或者专权跋扈、刚愎自用，不配合所有判官官吏妥善会议后决定办理的发放事宜，或者有失察致鬼犯漏裂逃走隐匿的话，则奏请降职贬官。凡是在世不孝及杀生繁多的凶魂，受过各殿的地狱所施加的苦刑后，经发交转劫所内的，先用桃花枝抽打集散为箭，将他改头换面发进羊肠小路，投胎为畜生。所有的禽兽鱼虫要经过1000百10次轮堕的劫难，才能受苦期满。像胎生的牛马等禽兽，卵生的龙龟蛇鸟，尸化生的蝴蝶蜜蜂蛆虫之类，都是要不断的轮回受报，最后再投为胎生。等到结束已满，若能连续3世不伤生物之命，方可使再投生为人。这些由动物投生为人的，均叙述明白，记在册籍上，奏呈给第一殿，批注判定其来生的因缘福报，再发放往生到4大洲中，出生为男子女人，发放之前要先交欲望台下。 我们看过社会上一些犯下重大恶行之人，认为接受完法律的制裁后就算偿还了，或者如亡命之徒般，认为最终不过就是以命相抵，因而一再作恶，毫无忌惮，更不会相信有现世的报应。刚才在十殿的内容里有描述到冤魂不愿投胎而化作厉鬼来报切齿深仇的情形，在世间上也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事情。在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前，有位湖南籍的青年名叫张志明，在外交部做事，那个时候认识了在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孟雅琴，两个人相处得非常融洽，不久便走上结婚的殿堂，过着非常美满的日子。后来因为战乱，他们双双逃到香港，由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过了一段贫苦的日子。后来幸好遇到了孟雅琴的姑丈，帮张志明找到一份英文秘书的工作，替孟雅琴在一家广播电台找到一份唱歌的职业。这样一来，渐渐地又恢复了在南京时代的欢乐日子。 他们的生活稍微富裕之后，朋友也多了。有一天，张振民公司的总经理施进寿在收音机中听见孟雅琴的歌唱，赞赏之余，他还跑到电台去拜访孟雅琴。孟雅琴很高兴地接待他，两人一番交谈后，施进寿才发现原来自己所崇拜的歌手竟是同事张志明的妻子。从此之后，施进寿便常常到志明的家里玩。志明夫妻认为既然是同事，彼此应互相照应，也就热诚地接待他。谁知施进寿心怀不轨，他所以与孟雅琴接近，并不完全是欣赏她的歌声，而是看上她的美色，一心想找机会染指。凑巧志明的公司接到菲律宾吕宋分公司的电报，说有一件大事必须总公司派人前去协调。施进寿一时计上心来，便前去游说董事长，推荐志明前往。志明走后，施进寿到张家走动得更勤了，又借故女儿喜欢弹钢琴，于是请雅琴每天下班后到家里来教女儿弹琴。有一天，施进寿竟利用机会使用迷药把孟雅琴奸污了。雅琴醒后痛不欲生，本想写信把失身的事告诉海外的志明，但又恐怕丈夫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心绪不安，影响她的事业，只得每天以泪洗面。静等两个月后，张志明从吕宋回来，看到雅琴不但没有欢喜之色，反而愁眉苦脸。志明本想问她原因，但由于旅途劳累，倒头就睡。第二天又匆匆忙忙赶到公司报道，等他忙完回到家里，屋里寂然无声。他走到卧室一看，不禁吓呆了，雅琴竟自杀僵卧在床上，身边留下一个空瓶和一封遗书。他看完了才知道，自己离开香港之后妻子所受的屈辱。志明看完遗书，立刻跑到施家去理论。施进寿矢口否认，反而骂志明存心敲诈勒索，并且要他拿出证据。志明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无可奈何，只得怅然回家料理妻子的丧事。志明受了这锥心刺骨的刺激后，就辞掉工作，整天守在妻子的灵前痛哭，一面哭还一面指着灵桌嚷道： 雅琴，你太不该了，你怎么能够便宜了施进寿？难道你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他吗？想想他不但害死了你，而且还害得我失去妻子，失去工作，你为什么不变成厉鬼捉他到阴府去对质？ 就这样每天在灵桌前哭着骂着。这天他又在灵前痛哭，正在陷入半疯狂状态时，施经理的家人找上门来，请他到施家去一趟。这个时候志明满怀恨意，心想来得正好，于是跟施信寿的家人来到施家。一踏进门，只见客厅挤满了人，施进寿歪躺在椅子上，面无人色，口吐白沫。见志明进来，突然变成雅琴的声音说道： 志明，你来得正好，你不是要我变成厉鬼来捉这禽兽吗？今天我是奉阎罗王的命令来捉他对质的，现在你总可以相信我是清白无辜吧？希望你将我的遗书公诸于世，使人都知道施进寿的罪恶，同时也让世人了解 万不可存有淫心邪念，要不然纵使逃出阳间的法律，阴间的鬼神绝不会宽恕你。志妮，我的话说完了，我现在要把这禽兽拉到阎王那儿对案，你多保重吧。 说完，只见施金兽的喉咙中咔嚓的一声被痰堵住了，两腿一伸，一命呜呼。志明看到这种情形，知道妻子的鬼魂已把施金兽捉去，就照着妻子的意思当众宣读雅琴的遗书。在场的人才知道，施金兽竟是这样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后来报上也公布了这个消息，以致轰动了香港九龙。大家在茶余饭后谈起这件事的时候，都升起警惕之心。 这个故事真的很像电影里才会发生的，没想到真有活活被鬼抓走这样的报应。 看来人间律法的惩罚还是小 case， 冤亲债主的复仇跟十殿的刑罚才可怕。 这些刑罚与果报固然可怕，但是众生在地狱里来来去去，在轮回中生生死死无数次，无法出离，才是真正的悲哀啊。